中国单方面推进气田开发令人感到遗憾，向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抗议，敦促中方尽快恢复围绕2008年协议的相关条约谈判。中日两国在2008年同意共同在东海开发气田，但是谈判之后陷入僵局。中方早前表示，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将会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日双方应该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努力维护东海局势稳定。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抵达首尔龙山总统府，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两人首次的首脑会谈。会谈分为小范围会谈和扩大会谈等的环节，预计长大约90分钟。两人会后将会共同会见记者，发表韩美联合宣言。韩联社报道，今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包括应对北韩核问题、经济安全及区域合作。有美国官员说，双方将会讨论核方面的合作以及北韩的威胁，强调华府仍然准备与北韩透过外交接触。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但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至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而家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嘅桥面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天光道。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来回方向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石岗菜站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而且车龙分别排到彭家村和狼屋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安乐路因为渠务急收的关系，而家去水边围村方向近横洲路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康柏径十号康景花园 C 座、将军澳南丰广场六座、何文田爱民村信民楼、屯门兆康苑兆辉阁、粉岭嘉盛苑嘉阳阁、沙田渔翠苑渔居阁、大埔太和村居和楼、荃湾海滨花园海云阁、葵涌丽景村风景楼和大埔中心1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好啦，今个礼拜咧有个题目要讨论嘅。咁啊，话说喺开麦之前咧，小弟啊就同波胜啊落咗去我哋广播道下边嘅一间便利店啊，就做一件紧要事嘅。就是买杯面食， 搵灵感 系太肚饿啦，所以都系决定落去买个杯面食。虽知道咧，即系呢个嘅方圆唔知几多公里入边咧，广播道都系冇咩嘢食嘅。 系 最近咧，都系落翻去呢个嘅下边，我哋称之为岛仔嘅地方，即系近呢个嘅浸会医院隔篱一个即系商场仔嗰度，就有个有啲食肆啊，或者有个便利店可以买个杯面咁样啦。咁啊，行翻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到啊一幅嘅楼梯画。就喺一个楼梯嗰度啦， 楼梯嗰度， 楼梯画，梗系喺楼梯嗰度啦。咁又就讨论起啊，究竟嗰哋两个啊嘅嗰个艺术天分系如何啦？因为咧，向来喺呢个嘅节目入边啊，小弟嘅形象都系一个嘅啫， 咩天才 IQ 二百，即系读书所有嘢非常之好， 有学识， 有学识， 系啦。学历又高， 学历又高，逻辑又好，好啦，调翻转，运动嗰方面啊， 都成咁啊， 又系足球员，又系单车运动员，又系啊， 做啲咩？ 行山嘅，系啦，仲有 露营嘅， 露营嘅， 系啦，即都会掂下， 系啦，都叫有做下运动啊，四隻字啊，唔系五隻字。移动嘅坦克，有人称过我，简直系足球场上嘅移动坦克，系啦，都算系咁啦，系咪先？起码移动得到， 人生都无憾啊！咁多范畴都几 咁。但系当我睇到啊嗰幅楼梯画嘅时候，小弟终于发现到 人生有嘢我系 叻，人生原来我有嘢系唔叻，唔系都有其他嘅，即系嗰啲音乐，但系音乐我只可以话系别树一格咯。 叻嗰个定义咧系好 系有啲抽象嘅， 系啦， 即系我唱得难， 唔系主流咯， 唔系唱得难听啊，系唱得出名， 有风格， 不过出名难听啫，都叫出名啦。 哇，佢唱歌好出名啊，出名难听啊。 系啊，上个星期我哋咪嘉宾系 Candy 噶嘛，佢有 send message 俾我嘅，我就应佢咯。系啊，我唱歌好出名噶，出名难听。OK，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咁啊，但系画画咧就真系 点啊？啊，唔系，以前我哋都有画画噶嘛，以前我哋画啲发草噶， 你见过我啲画工噶啦，其实有啲出出地事嘅。其实小弟咧，即系喺画画嗰方面啊， 卖概念啊，你系， 冇错啦， 你卖概念， 我从来啊都一个卖桥嘅人，但系执行起上嚟咧系有啲出事嘅。咁啊，讲翻起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例如我记得其中一次俾老师称赞嗰个叫做个概念做得好啊，系咩咧？嗰陣時啊，係小學四年級嘅時候，係一次嘅英文堂課上，咁嗰堂嘅老師就話啊，今堂我哋要做一樣嘢，就係幫大家改呢個英文名啦，因為嗰個係 NET 啊，嗰位老師 NET 即係咩？ 知唔知咩 NET 啊？ 哦 ，Native English Teacher， 冇錯， 佢係一位啊外籍嘅英文老師。咁佢就話哦，因為我唔識你哋嘅中文名，咁所以要麻煩你哋改一個英文名，我哋互相喺課堂上面溝通容易啦。咁小弟翻開字典啊，梗係揾寫得最少嘅字啦，係咪先？喺我人生或者喺我小學四年級嘅時候，我就識三隻字啊，係寫得最少嘅。 第一個， 第一 ban b e n ban， 第二個 t o m tom， 同埋第三個 k e n can。 你系叫佢 can 噶嘛？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喺呢个嘅以前我哋嗰本英文嘅教科书 《浪漫》 《浪漫 Express》入边系有出现过 Ben 同埋 Tom 噶嘛 ？Ben 系 Ben 系个戴眼镜嘅男仔，成日同阿 同嗰只嘢玩啊 ，Betty 一齐嘅。 Betty 系咪块面有啲雀斑嗰个？ 系啊系啊，跟住 Tom 系冧埋 Mary 嘅。 Tom 系咪个头有啲爆，即系尖过？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 Fallon 同学哥咁样嘅，即系佢四个人嘅 Tom。Mary、Ben 同埋 Betty， 有時 Peter 都出嚟嘅，係啦 ，Peter 出現多過 Ben 嘅 ，OK， 甚至五角戀嘅關係啦，我唔知啊，佢五個人發生啲咩事。好啦，咁但係 Ken 係比較常見，所以啦，既可以滿足到唔係太常見嘅要求，又可以 有三個 寫得少少字，咁所以咧小弟就揀咗 Ken 呢個名啦。好啦，咁啊，但係因為要整一個 name tag， 即係你好似人哋嗰啲即係以前參加即係比較可能叫做舊式少少嘅城市論壇，佢前面咪會有個名牌嘅。 哦， 即係好似我哋有個同事 Tony， 佢都有個名牌喺自己個台面噶嘛。 係、哎、 啊，胡世傑咁樣主持胡世傑咁樣噶嘛，係咪先？ 好似可唔可以擺喺台面？ 係啊， 我哋應該整翻個。 係啦，咁老師就話：哦，咁我哋派啲硬卡紙，咁就麻煩大家同學自己整一個叫名牌啦。咁小弟用 Ken 咧就畫畫咯。咁將個 Ken 點樣創作咧？ 咁有興致啊你？ 係啦。点样创作呢个 can 啊，我画咗人出嚟，一个身大四肢嘅人啊， 即个 K 字好似四肢咁。 系啦， 哇， 细个已经好有创意 了，有谂法有谂法。 好啦，喺中三嘅时候，小弟嘅创意啊，从来啊都不限于啊平面上面，小弟喺一个 3D 嘅图案上面都表达出我嘅或者表现出我嘅创意。即系话说有一次咧，就系整嗰啲纸黏土啦。咁嗰次嘅题目咧就系整茶壶嘅，即系唔系纸黏土啊，佢系整真系整嗰啲陶泥啊。整完翻去之后咧，你要上色。咁啊，老师话你上色嘅时候要留意，嗰次嘅技巧系在于上色嘅时候要留意，因为上完色之后咧，佢真系会攞去烧嘅。烧完之后， 就真系有一嚿嘢， 真系有嚿嘢嘅。咁所以佢话你不能搽得太厚，又不能搽得太薄，同埋你。嗰、那個口同薄之間會影響佢燒出嚟最尾嘅顏色嘅。咁大部分嘅同學咧，都係整咗個茶壺形狀嘅茶壺，咁好合理啊，係咪先？ 合理啊， 好合理。 你又整咩啊？ 小弟啊，整咗個類似一個樹木形狀嘅茶壺，即上面刻有一啲年輪， 咁點樣兜住啲啊？ 唔係，咁但係我下面四周圍有個底兜住嘅，但我係一個圓柱體咁樣咯。咁然後上面再挑一啲嘅木紋咁樣。然後啊，俾老師稱讚我創意有，但係啲手工就有啲難睇。 我谂你呢啲咁创新嘅谂法，你死咗之后呢啲咧，通常就会后人咧就觉得哇，佢好破格啊，谂嗰啲嘢咁样。 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其实系几仰慕一啲有艺术天分嘅人嚟嘅，即系小弟从来咧有创意，但系冇咩艺术天分。 系咪特别对一啲咩为之靓？ 系啦， 你人哋有准则啦， 个靓我都觉得有啲。好难拿捏啊！即系咩为之靓？其实我个观感喺入边嘅，即系例如我知道点样着衫，例如点样着衫 系为之， 其实系衬到我嘅。即系呢样嘢系几难噶嘛？即系例如去到我哋呢个年纪二三十岁，都仲系会有啲人，点解你会咁样着呢件衫？究竟系发生啲咩事，你先会咁样着呢？ 你觉得咁样行出街系 O K 嘅？ 系啦，例如一件。黑色嘅 polo 恤，你反领衬一条浅蓝色嘅牛仔裤，然后下面系着对皮鞋咧，系咪好似我哋旧监制咧讲讲下？ 唔系 佢着得好睇嘅，佢着得好睇嘅，但系我唔得咯。咁所以每个人嗰个审美观咧，即小弟系某程度上系有嘅。咁但系因为着衫嗰样嘢好简单，我系买一件啱我嘅衫，我着上身。 就 已經得啦嘛。 啊、 但係做嗰啲視覺藝術科嘅功課唔同啊， 你要親手， 我要親手去整啊！即係假設我要裁嗰件衫咧，我就出事啦。好合理系咪先？咁所以我细细个已经知道我喺动手脚嗰方面系冇咩天分。就算去到后尾，我咪话有玩舞台剧嘅， 系你整道具嗰啲啊？ 整道具，整道具咧，负责美感嗰方面咧，唔系我搞嘅，即系嗰啲大 pass 要锯，要砌埋一齐，要钻钉，要揼木嗰啲，我 OK 嘅。但 系 去到最尾要挑花啊，磨翻靓啊，嗰啲嘢咧就交俾人做嘅。 哦，即系執行咯，即系主要執行嗰啲大 picture 嗰啲嘢啦，系咪？ 我唔够细致啊，啲嘢做得， 哦， 即系我个脑入边有嗰样嘢啦，但我表达唔到出嚟，就好似一个艺术家屈屈不得志嘅感觉。 我有个谂法喺度噶啦，即系唔知点表达啫。 系啦， 因为艺术呢样嘢，我从来由细个咪喺美劳堂嘅。 系、哦、以前我细个叫美劳啊， 美劳噶嘛。小学嘅时候，佢其实唔系净系画画，好似头先讲嗰啲。紙黏土咧，佢又係買一嚿翻嚟，跟住唔知道你自己同啲同學整啦。我美勞，你講緊你諗下，以前100分滿分，80幾90分都好正常一啲人，我去60分。 但係你創意定係手工出咗問題啊？ 應該係乜都冇，我冇概念啊，我唔知道應該嗰啲嘢應該俾張紙你，跟住話我你假設叫你是但剪啲嘢啦，咁我剪啲咩好呢？我应该剪啲乜嘢？ 是是是， 即有呢种连个概念都冇。咁你冇个概念嘅时候，已经连你嗰个优势都冇埋啦。咁手工就更加出事。你本身个人系冇呢啲啊嘛。 因为呢个世界上有四种人噶嘛，即系画画叻嘅人，但系冇创意；有创意但画画唔叻嘅人；仲有一种系又有创意又画画叻嘅人，同埋 两样都唔叻， 两样都唔叻嘅人。 我已经系最尾嗰样啦。 因为以前读中学嘅时候，都真系有啲女同学咧。佢画嗰啲画系好 standard 嗰啲画嚟噶，即系例如画一个自画像咁样，或者画一个即系例如人体， 人 或者画一个素描咁样啦。佢就系唔会啊，素描其实都冇咩好发挥。总之佢画嗰啲嘢，你 feel 到系好 standard 教科书嗰种嘅出嚟，佢所有画工都系游得很好好嘅。即系最简单，我哋细个嘅时候咪会喺个填色比赛嘅， 有啊有啊， 系啦，填色比赛。假设嗰个系比加超咁样啦，宠物小精灵 最正路， 最正路游黄色，佢游黄色真系游得好靓，佢有埋嗰啲立体啊、3D 啊同埋啲阴影，佢真系游到俾你噶。但系佢个概念就 系、 是、咁，比加超一定系黄色噶啦。咁但系如果比着喺我手上，我会由一个黑白嘅比加超，系、一个菲林概念嘅嗰幅画。嗱，咁咧 sell 概念啦 ，sell 概念啦， 好嘢。 系啦，但系问题系。我 sell 到概念，我做唔到。 但系你讲到黑白咧，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画画靓咧，喺中学嘅美劳堂，即系 art 啦，嗰时已经见到好劲啦。画嗰啲用毛笔画山水画，你有冇学过？ 我有啊，有啊，有啊， 有 啊， 系啊，因为佢山水画点解嗰时话正咧？系因为山水画其实你用嗰个毛笔扫一扫咧。佢唔需要好似你素描好仔細啦，又或者唔需要好似我哋做剪剪貼貼嗰啲嘢有好多諗法。其實你望一幅山水畫，你知道山係咩樣， 係嗰個意念喺入邊。 係啦，你幻想到個山，你幻想啊李白定係唔知道孔子喺裏面啊，你有個古人嘅意境，然後最緊要咩啊？兩個字留白。而我呢啲人嗰陣時有概念啦，留好多白個天，哇好多想像空間，掃嗰少少，我就覺得喺上面再點多啲嘢咧。咁、那個幅就好 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開始 sell 概念嘅。 係啦， 嗱，我哋試做一個實驗啊，大家聽緊收音機嘅，嗱，我同波成而家咪後講一樣嘢，大家估下我哋講咩？我哋講完啦， 係 咪充滿好多幻想咧？呢、這個就係留白啦。其實我哋咩都冇講噶。你信唔信啊？你唔信咧？ 系啊， 呢个就系留白嘅威力啦。 就有嗰个写作空间啊嘛。 所以有时我觉得即系做艺术嘅嘢，或者我哋细个嘅时候已经体验到你究竟个擅长嘅地方，即系叻嘅地方同唔叻嘅地方啦。即系小弟系有个概念，但系真系做唔到出嚟嘅人嚟嘅。咁、有啲人就系做到，但系个概念冇。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就系佢又做到又画到嗰啲，就真系即系叫做即系读 art 好劲嘅嗰啲同学仔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阿爸咧系有俾过我去学嗰啲。艺术训练班要去学画画嘅， 你去学过，好难以置信。我 系啦，个原因系咩呢？因为阿爸咧，其实知道咧，我画画系核突嘅，系唔得嘅。 亦都知道一个跳跳扎嘅人，但佢由细到大系得一个概念嘅啫。佢觉得人唔系佢有好多概念嘅话，佢有其中一个概念啦。佢觉得人做任何事都好，第一样嘢系你啲字要靓。佢话佢间公司咧一睇收嗰啲叫咩？即系佢嗰个年代啊，唔系而家求职信。佢话求职信第一样嘢就系睇你啲字靓唔靓，同埋你边间大学。所以佢好要求，即系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佢已经要求我读写字要靓。同埋一定起碼要讀到嗰陣時兩大啦，即係而家就三大啦。以前 中大港大， 以前講中大同港大啦，而家就多埋UST 咁樣。咁佢個概念就係話，你呢樣嘢呢兩樣嘢係最緊要嘅。即係你第一下，因為佢話真係好多嘅嗰啲信咧，係你一睇到哦，你唔係大學畢業，或者你唔係名牌大學畢業，再加上你啲字核突咧，第一下就已經摟走咗啦。咁、所以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俾錢我去到個去嗰啲咧學畫畫。佢話畫畫好緊要，點解咧？训练你揸笔啊， 叫你写字当画画啊嘛？ 唔系啊，佢叫我练好揸笔，同埋练好最基本系点样画一条直线 哦， 同埋系啦，点样画一条直线，同埋可以画到个圆形。即系其实有时艺术嘅嘢就好似你煮饭一样，越简单嘅嘢 系越难 嘅，系咪先？所以咧，其实我又到而家咧。我都系画唔到一条直线，同埋画唔到一个圆圈嘅。但系即系嗱，我细个嘅时候真系觉得，喂，咁我真系唔关事。我对艺术其实冇咩兴趣，我又唔会画画。咁 点解 要嚟做咩咧？直至到小弟中学六年级嘅时候，我终于明白，其实真系有影响嘅。 六年班系做咩啊？嗰啲写嗰啲。 小弟喺高级程度会考嘅时候，系要修读一科叫生物学嘅。喺生物学入边，其实 要画图啊， 系要画图嘅， 即系画嗰啲 系画嗰啲解剖图。 Oh no！ 画嗰啲，我记得有一次嗰份功课，佢计分嘅，即系计即系唔知咩情 上去 情分咁样啦。咁你要画一个心脏解剖图。咁、那个心脏咧，你当嗰个心脏嘅时候咧，咁佢就会系、 左心室右心室， 左心室右心室啦。之后咧，佢会有你要解开。四分一嘅，解开咗四分一之后咧，你就要画出嚟，因为你要画埋个心壁嘅厚度啊，即系究竟佢个心脏个肌肉有几厚啊，嗰啲嘢，你要画一个 3D 嘅感觉，即系例如你而家睇翻达尔文又好，你睇翻嗰啲科学书嗰啲，全部都系有厚度有 3D 嘅感觉噶嘛。当时老师嘅评价系：你做咩画咗个平面俾我咧？ 呢位你冇得發揮創意啦， 冇得發揮創意。我就係同阿 Sir 講，嗰時開始即係你知中六開始會同阿 Sir 玩啊，駁嘴。我阿 Sir 張紙係平面嘅，我梗係畫平面出嚟啦，我點畫 3D 啊？跟住之後佢示範一次，咁阿 Sir 即係咁，佢當然有翻咁上下咁上下嘅資歷啦，做咗咁多年副校長，咁亦都真係畫出嚟係佢唔係用嗰啲 art 嘅技術，即係例如你掃描你係打嗰啲陰影啊，令到佢 3D 或者成啦，佢唔係嘅，佢真係畫出嚟嗰種感覺。 已經有 3D 了， 是的，真係 3D 嘅、哦，所以其實你唔好以為冇用， 係有 啲用嘅。所以我要奉勸我老豆一句，其實你嗰陣時俾錢我學， 係 已經有啲用嘅啦。 喺中六嘅時候用咗 啦。我唔係畫平面啊，我個心臟就畫咗條線出嚟就企咗喺度啦。 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知，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冠德苑冠胜阁一名女子怀疑在晾衫期间堕楼死亡。警方早上近七点半接获事主儿子报案，表示发现66岁的母亲倒卧在大厦檐篷位置，怀疑从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事主的80岁丈夫情绪激动，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今年头四个月青少年罪案大幅下降，但是青年参与毒品罪案等的情况仍然值得关注。他提到，警方今年至今最少拘捕了6名13岁和2名14岁青少年，涉嫌被利用贩毒。他们都是学生，至少有一宗案件，被捕人预计刑期可能超过10年。另外，今年至今亦都至少有19名16岁以下人士涉嫌被不法集团利用从事追债活动，而因从事卖淫活动而被捕的16岁以下少女就有11人，其中10人是学生。萧泽颐出席青协一个活动的时候说，希望家长、学校、社工等各界人士齐心，当察觉有年轻人在违法边缘时，充当有心人和同行者，不要被他们走进违法的深渊。他又提到，协助真心悔改的年轻人需要家人陪伴、社会接纳和给予机会，亦都要靠他们自己珍惜机会，为重投社会做好准备。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表示，目前社区有一定传播链，但是社会有抗疫疲劳，有必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又希望南非等地出现的 BA.4 和 BA.5 等新变种病毒不要流入香港社区。李锦涛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不同意60岁以下成年人无需使用疫苗通行证，又指从公共卫生角度，社会要达至群体免疫，不应该区分年龄。对于有带 BA.2.1、2.1 变种病毒的个案流入社区，李锦涛说，疫苗对病毒仍然有一定保护作用，而目前社会逐渐复常，大部分输入个案在检疫酒店发现，当局可以研究是不是适当时候改变或者取消航班熔断机制，让香港与世界重新接轨。李锦涛在节目之后说，本港第三剂疫苗接种率只有50%，并不理想，建议市民尽快打针。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抵达首尔龙山总统府，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两人首次首脑会谈。会谈分为小范围会谈、扩大会谈等的环节，预计长大约90分钟。两人会后将会共同会见记者，发表韩美联合宣言。韩联社报道，今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包括应对北韩核问题、经济安全及区域合作。有美国官员说，双方将会讨论核方面的合作以及北韩的威胁，强调华府仍然准备与北韩透过外交接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星期 BNA 张曼莎 Sabrina。 其实我第一下的反应是啊，家姐定细妹咧，即系每次捞佢两个咧，我都要先谂啊，张曼莎，另外嗰个叫张曼芝 ，OK， 张曼芝系次女，哦，所以系家姐，哦耶，张曼莎细妹，我每次都要用多十零秒嘅时间嘅，但系卫兰同卫斯唔使啦，佢只要举中指我就知边个系，因为有一个系只手 系 有粒物嘅喺度噶嘛。 如果你話張曼莎、張曼芝而家二分嘅，因為細妹而家 長 頭髮， 短頭髮係係 啦。咁啊，今個星期有佢啦。今次我哋呢啲即係成個情景嘅故事設計咧，嘗試下科幻少少嘅，係之前我哋都未試過。 因為配合 佢嘅新歌，到時 張曼莎、張曼芝啊， 張曼莎 好 莎十邊啊莎係啦 耶， 芝芝芝係啦， 係咪要撈咧？ 要撈，我好驚撈亂，我都喺度諗緊啲標有冇錄錯。系啦，所以今个星期就有佢啦。我哋开始今个星期呢个古仔啦。喺2047年嘅未来世界，你同你老婆张曼莎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喺一个平静嘅星期六下昼，你哋仲喺度倾紧生小朋友嘅计划添。突然之间，你同佢部电话都震得好犀利。仲响起警报添，你哋即刻拎起部手机睇，原来系发生紧急事故啊！有灾难出现啊！呢刻你觉得系发生咩事呢 ？A 陨石撞地球，人类应该会绝种噶啦。B 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都系啲核弹飞嚟飞去嗰只噶啦。C 丧尸侵袭，条街出边应该会有好多。 真系好唔同 feel， 即刻转咗个音乐啊！喺前面嗰度以为好似平时咁样，因为佢首新歌到时见咧，佢系讲紧即系去到世界末日嚟到嘅时候，即系一啲嘅选择或者一啲谂法。咁我哋就攞咗呢个零，咁就真系啦。个设定就系你同张曼莎系一对夫妇，突然之间有一日收到警报，原来嚟到呢个灾难。第一条问题就系、是、你觉得会系一个咩灾难咧？即系阿张曼莎佢自己。都有一个谂法嘅，咁你同佢系咪同步嘅咧？重复一次 ，A 就系陨石撞地球 ，B 第三次世界大战 ，C 丧尸侵袭。 呢个真系纯粹系靠彩数去撞嘅、哦，即系你好难去睇到，即系除非佢本身平时系好中意睇丧尸片，或者好中意睇灾难片，咁你大概估到哦，佢中意睇啲咩？但我又唔系好觉啊 ，Sabrina 啊，边我哋叫英文？ 是有一个即取态在入面、嗯、即如果王冠斌的话呢，即我哋一个位前同事，我哋好明显佢一定系丧尸 啊， 系啊，因为佢永远就系嗰阵时做有冇搞错，每隔一个月就会讲一次，究竟喺丧尸来袭嘅时候系要点样自己保护自己咁样。 当年嘅吹 BB 打丧尸，你谂下， 但系有冇 tips 啊？ 你首先觉得佢如果佢遇到一啲叫做危机到来，究竟佢？即係佢個反應有幾大，即係佢會將啲事情其實諗得幾 worse 咯。因為啱啱個三樣咧，其實係唔同嘅程度嚟嘅。係，咁即係隕石撞地球就冇啦，一定玩完㗎啦。 係係係，即係東陸級咁樣啦。 係啦，咁跟住第三次世界大戰咧，都仲可能有生存嘅機會。 不要離我太遠。 係啦，然之後喪屍侵襲就即係黃冠斌啦，即係嗰種。 即係黃冠斌。咁一定揀黃冠斌嘅 喎。即係嗰種最你可以生存嘅機率都幾高嘅， 即係有機會同冇機會咯。 系， 第二系 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我系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系最细嘅。 呢个就 因为你问我啦，阿宝咁样啦，人类总是犯着同样的错、嗯。你有第一次，有第二次，就自不然会有第三同第四次啦。咁每次都总系会有一啲叫生存者嘅，即系历史一定系不断重复噶啦。即系呢个系我同意，即系我嘅概念。咁如果細，即係我排嘅次序就係細最細就一定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嗯、第二就係呢個喪屍，而最尾就係呢個隕石撞地球就一定係即係咩都冇啦， 咩都冇噶啦咁樣。 佢個人啊，佢個人細妹，我覺得係天馬行空啲喎， 即係可以好極端。 係啦， 都係嘅。你諗下佢寫只歌都可以講呢啲咁嘅嘢， 隕石撞地球啦。撞一撞嘅啫，呢个真系撞，好似上星期话斋四隻字 投石问路啊！ 但我觉得唔啱、啊， 点啊？ 哎，算啦，试下啦， 试下啦，我头先问路嘅系咪先？系咯，虽然唔知要投几多粒石落去先问到路。 哇，你讲呢句、啊，可唔可以转啊？我转二先，我攞中间 moderate 啊。喂，话晒我哋都想听一啲奖励声音、啊， 我都想你听嘅，转 定 转 好啊， 唔好搞咩， 稳石 系啊。 我自己 prefer 系即系 mile 啲嘅个画面上啫，其实都唔系咯，即系我谂系陨石撞地球，因为我谂过丧尸侵袭嗰个画面系真系可以系极度恐怖咯，所以我唔敢谂个画面咯，我陨石撞地球好似我喺人间睇唔到咯，好难想象系乜嘢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系边几个国家或者系。点样嘅形式啊？可能我第一时间想象唔到，都系拣陨石撞地球啦咁样。 因为电影画面系风就冇啦， 冇咗啦，好似靓啲，咪有啲嘢落嚟咁啊！ 我唔系好敢幻想，即系可能平时我哋睇 docu 嗰啲世界末日嘅，即系喂，如果有一日自己真系喺里面会点，其实系好难想象噶，所以我就唔敢代入自己喺里面咯，但我都会想睇咯。即系我、哦、想睇呢啲 docu， 大家谂世界末日系一件咩事咁样。新哥到时见嘅世界末日咧，其实我同团队系谂咗好耐嘅，即系系咪有啲即系外星人要接走我哋人类啊，定系点样呢？咁我最后其实系想湿涂啲去描绘嗰件事。咁我最后即系到时见个 MV， 最后其实系有好靓嘅陨石，跟住又好似有啲流星咁样嗰种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灾难嚟到，你同老婆张曼莎嗱嗱临喺屋企整理行装去避难，睇戏就睇得多啦。但真系杀到埋嚟，原来真系会唔知点算嘅。最后你哋决定轻装上阵，一人孭个大露营背囊就出发啦。除咗执啲急救用品啊、日用品同埋干粮之外，都觉得应该要拎翻一样有纪念价值嘅嘢走嘅。话晒今次一走，都唔知道有冇机会翻嚟呢个屋企啦。以下呢三样嘢，你会选择拎边样嘢走呢 ？A 求婚戒指，当年用几皮嘢买完，之后可能可以变卖赚翻啲水脚咧。B 你写俾佢嘅第一封情信，呢啲年代久远嘅嘢，比得上嗰啲历史文物啊。C 你亲手织俾佢嘅颈巾。有纪念价值得嚟，避难嘅时候都应该用得着嘅。 呢个都有难度，其实。其实虽然啲题目我有份 set， 但我觉得系自己玩自己喎，真系。 呢三个而家咁样听落去，我都尝试即系喺度再谂嘅时候，都觉得三样嘢好似有少少分别咁样样 嘅。系有分别嘅。 即系你见到赋予咗一啲啊，即系可能系功能上用到啦。 张曼莎如果以佢第一条嘅性格，佢好怕啲好复杂嘅嘢嘅，即系啊，唔好搞咁多啦，不如快快脆了结咗佢就算啦。即系佢嘅感觉系咁样噶嘛。 系，同埋佢唔中意啲画面太过难睇嘅，即系丧尸佢觉得好难睇嘛。你今日开咗个靓头啊，好耐冇试过啦。 A B C A 系结婚系求婚戒指， 求婚戒指。 B 系情信。C 系织我织嘅颈巾， 你会用呢个消除法？你觉得？ 我觉得佢会拣求情信嘅，即系喺避啊唔系 情信。你讲下点解第一下 因为快啊嘛，一张纸啊， 哦， 即系我一拎就拎走咁样咯。而如果颈巾有好多 delete 揼冧咁样咧，即系好似会 即系冇咁爽快拎个 系啦，即系死神来了咁样，个颈巾一定扯住咗我咁样咧。我系翻咗颈巾先嘅，咁转即系求婚戒指定系情信？情信咯，我觉得系。 求婚戒指， 女孩子系对于情信呢个系有啲， 虽然你手指啊未必好靓， 虽然我写字同画画系核突，但都叫一番心意啊，都叫我老豆俾钱我去学啊，系咪先？ 咁你收咗求婚戒指嘅原因在於，即系我哋 set 求婚戒指原因，因为求婚戒指未必 系真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其实求婚戒指， 但系你收咗嘅原因系，我都呢个纯粹我想知道， 我唔直觉嚟嘅， 直觉嘛， 系啊，就好似踢波咁样咯， 直角架身。 哇、wow. wow. 今日几好噶，你开咗第一个头，啱咗一题，头石问路问到个方向，第二条系唔系情信咧？ 我自己一定会揀情信咯，即系老公写嘅第一封情信。如果有得揀，因为仲有另外两样嘢系求婚戒指啦，同埋亲手织嘅颈巾。我觉得多人会揀颈巾咧，系可以保暖啊嘛，即系避难嗰时。咁但系我因为我对情信有一个情意结咧，系因为我爸爸以前咧成日喺出面工作，佢系成日写情信俾我妈咪嘅。咁我系有一次翻我嘅故乡啦嘅时候，系揾到一箱信咯，系我爸爸写俾妈咪嘅。而我睇翻，我系觉得，咦，喂，好有 feel， 即系好浪漫。跟住我就觉得嗰封情信系可以攞嚟挨我咯，即系就嚟要死嘅时候攞出嚟睇咁样。 细伯好嘢，好嘢，细伯好嘢。 喺小学嘅时候有收过一篇作文啊。是那个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人，跟住那个男仔写了那个作文是真的我最喜爱的人是张曼莎， 其实写错字啊， 很得意咯，我现在想回因为我是很面红的，因为他是好像坐我前面隔离这样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不会在大气电波里讲的 XXX 是不是你啊现在不会的，但是好深刻咯，佢系令我最深刻嘅，因为佢唔系写俾我，佢系交作文交俾老师再写俾我， 唔系写俾我，其实写俾我家姐咁样。 如果写情信表白嘅话，我自己觉得中学时期系 work 啲嘅，即系、可能班房传俾你啊，或者小息嘅时候交俾你，咁都几浪漫。但我觉得而家咧就好似直接，即系当面系咯，约出嚟讲清楚会比较好。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望咗呢个屋企最后一眼，你哋就出发去防空洞嗰度避难啦。嚟到最近屋企嘅防空洞。在入口那里嘟完验证码就入了去了，然后找了墙边一个小小的空位安顿了下来。环顾周围发现这个防空洞不算很大，不过你都觉得很合理的，香港地一向都逼的了，连个防空洞都小过人的。当你们安顿好回过神来，就开始尝试联络家人和朋友了。这个时候就有个防空洞的职员走过来问你们还有没有家属会来，因为还有一个位置，作为老公当然将这个位置让给老婆，但张曼生家上上下下几个人，掌心又是肉，左手又是肉，完全揀不落手。而你对张曼生的认识，你会提议叫哪个家人来呢？ A 爸爸，多个男人帮手应该很照应的。 B 妈咪，正所谓世上只有妈妈好嘛。 C大家姐，由细玩到大之余，亦都年纪大过张曼莎，应该可以照顾佢嘅。D 二家姐，作为张曼莎嘅孖生家姐，应该系最夹嗰个嚟嘅。 呢条我听到都觉得难拣，即系只可以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净可以救一个屋企人嘅啫。咁屋企就爸爸妈咪，一个大家姐同埋孖生嘅张曼芝啦， 系 四个人啦，即系佢都拣唔掂啦。你会帮佢拣边个？ 啊，好难拣啊！呢、這个大佬， 我哋自己 set 啲问题玩翻自己， 即系玩翻自己啊！呢坛嘢 会唔会从功能性入手啊？ 我先抛咗阿爸妈先啦， 原因系 咁咪凄美地一同离去咁样， 即系阿爸妈两个就唔会分开佢哋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冇理由拆散佢哋，咁佢哋一齐嘅。咁即系剩翻大家姐同埋孖生家姐， 系啦。大家佢系冇细妹噶嘛，佢系最细。 冇佢最细咯， 系咯，即系啊，一系大家姐，系孖生家姐，即系一系张曼大，一系张曼芝咁样。张曼大， 哦，一个就年纪差几年咯，我记得大家姐， 大家姐，我觉得 你会觉得佢拣 大家姐 系诶嗰个， 因为其实冇啊，我觉得直觉嚟嘅呢个又系大家姐，但唔系，真系孖生系有一种嘅亲切感喺入边， 系嘛？即系见到好似叫自己咁啊嘛。 唔系咁，我见到自己冇咩意思。我去到逃难嗰下， 再见到，即系如果俾呢个情况摆你自己身上咯，即系你有两个阿哥咁先算，一个同你孖生，一个大过你几年。 即系如果你问我，假设如果我系张曼芝，可能呢条题目反而中意，即系答到啊。 嗯嗯， 个原因系你家姐咧，你会觉得即系假设正常啦。家姐佢大过我，佢识照顾自己，我梗系照顾细佬啦。 哦， 即系如果我系阿哥，喂喂，我有个家姐同细佬，或者家姐同细妹，我拣细嗰个，咁我起码我系做大，我要 take care 细过我嗰个咯。咁但系家姐，你 suppose 你经验好过我，你应该要即系正常情况下啦。即 系 当然唔排除有啲家姐原来咁多年嚟都系 唔好理， 都唔系好成熟嘅咁样。咁所以家姐啦，搏一搏。 大嗰、那个 大家姐咯， 好， 因为细即孖生家姐好正路啊，搏一搏啊，搏一搏大家姐，张我决定救你，张万大， 可能佢名叫 Manda 就系、是，救一救 Manda。 呢一条系一定系全部问题最残酷嘅问题，我亦都好担心屋企人会听到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死都要拣，咁我真系我谂我会拣 G G 咯，系啊！第一时间我觉得我会谂起佢，因为我谂就嚟死嘅时候，只可以真系要好快咁做呢个决定。我觉得我会咁样拣，好痛啊！妈咪，希望你唔好听到。 爸爸佢冇讲对唔住啊， 大家姐都冇啊， 即系同屋企人嘅关系一路以嚟都好好，所以其实如果咁难拣咧，我可能我会自己跳出。去咯，即系再谂深一层。我觉得我屋企人系好典型地，爸爸担任咩角色，妈妈担任咩角色，家姐系点，其实大概就系咁。因为大家姐都好有家姐格嘅，即系由细到大都会教我哋好多嘢嗰种，好 take care 我哋。跟住 Gigi 就系同我系两个就系真系比较唯唯唯咧，即系成日有乜都。我哋系连成一线嘅一条 team 咯，咁爸爸妈妈就系真系比较传统嘅家长嘅嗰一种感觉咁样，咁但系即系成家人都好 close 嘅咁样咯。我又觉得冇因为我系屋企最细有被让好多，因为可能我同 Gigi 系 twins 啊，咁所以我哋都互相迁就咯，嗰样嘢就。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错心笑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总要努力。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与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就降温，孤独街被晨雨延长气氛。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etter Motor Learn， 简称 B N 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郑曼莎，英文名 Sabrina， 平时喜欢想嘢，幻想下个世界如果变成咁咁咁，会系点呢？思维跳脱得嚟，其实都有沉实嘅一面噶。你见佢 IG 啲相就知啦。做佢嘅朋友应该几好玩嘅，但如果系做佢嘅另一半，又系咪咁好玩呢？同张曼莎一齐嘅二人世界又会系点样呢？ 今日我哋嘅 B N A 嘅女主角张曼 Sabrina， 沙，我每一次你搞到我而家成日好惊讲错，本来一路都冇乜嘢。Sabrina 最细嗰、那个三姊妹里面，今日阿一嘅成绩非常之好， 暂时三条入面有两条、 哦， 几开心啊 ！keep 住呢度细分分钟六条啱四条啊！今日呢个设定啊，重复一次就系讲紧一遇到呢、這个。世界末日嘅时候啦，咁啊，阿张曼莎系拣咗陨石撞地球，即系配合翻佢自己只新歌都系咁样设定啦。咁继续打完个电话之后，知道屋企人都安全，叫放咗个心啦。当啲危机意识慢慢减翻少少之后，跟住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哦，冇事，原来系张曼莎个肚响啫，频扑完一轮都肚饿啦。虽然富楼嗰度有啲干粮，不过都系留翻最后关头先食啦。你就走去问防空洞嘅职员呢度有冇嘢食，咁啱咧又撞正派饭时间。原来为咗应付灾难嘅情况，灾难危机部门一早研发咗一啲食用药丸可以充饥，食一粒够顶一个星期噶啦。佢哋仲好贴心，研发咗唔同嘅味道添，直头好似两餸饭咁，有得你拣啊！职员问你要咩味嘅时候，你又会拣边一款俾张曼莎呢？A 咖喱味药丸， 咖喱啊， 好好食嘅咖喱，印度正宗咖喱啊。B 士多啤梨味药丸，听落好似几健康，又有啲纤维，当自己食个生果啦。C 猪骨味药丸，食落去有一种去咗日本嘅感觉，都应该几好。 我先抛咗咖喱味药丸。 好似咖喱味嘅， 即咖喱淋落药丸嗰度有阵，有阵嗰啲叫咩啊？唔系好协调嘅感觉啊！即士多啤梨味药丸，你都觉得啊，好似 make sense 啊，系咪先？即例如我哋都有啲药水系有水果味，即提子味或者士多啤梨味咁样。咖喱味药丸 浓味咯， 我一听到觉得嗰啲排便嘢嘅感觉咯， 净系 即 系 个颜色啊，就谂到一个即系当然咁样谂好似有啲古怪，但系系咯，所以我先抛咗 A 先， 冇嘢，一个思路嚟嘅，帮助自己谂。 士多啤梨都几合理，佢样似中意食甜嘢， 个样似。都似嘅，即系佢中意食啲甜甜，即 系 有甜甜。 尤其是喺你心情唔好嘅时候食啲甜，即系除非佢话佢系咸嘅士多啤梨味药丸啦、 啊，玩到咁刁。 但系猪骨汤嗰啲拉面感觉咧，又好啱当你即系遇到危机嘅时候，忽然嚟一碗。 嗯，呢、這个你啫，突然之间你都食碗拉面咁样。 系啊，我而家都有啲想食拉面。 三個較為科幻，即係叫奇幻啲嘅味道，我覺得豬骨味係咪啊 ？B 咯 ，B 咯 ，Strawberry Pill 係啊，佢似係食啲健康嘢多啲啊，即係佢都要擔心自己體型靚唔靚啊嘛，即係如果純粹計埋個熱量、咖喱熱量、士多啤梨熱量， 話曬佢都要影相， 係話曬佢都要影相， 防空洞， 話曬都係個 artist 係咪先？ 防空洞都要打卡， 係啦， 活躍 KOL， 所以我揀 B 咯， 士多啤梨藥丸。唔转啊嘛， 唔转唔转。 如果咧系可以派到一粒冲击药丸，我会拣士多啤梨味嘅药丸，因为咧我觉得咧咖喱味嘅药丸咧，你会 keep 住成口咖喱味咯，跟住猪骨味咧，你又会好想食拉面，跟住所以我觉得士多啤梨嘅药丸好似。食咗落去，你觉得好似好健康，同埋我本身都真系中意食士多啤梨。我系咧，好少食淀粉质，唔系，其实薯片都系淀粉质。我系食好多薯片、朱古力零食嘅人，但系就好少食正餐。 细嗰啲系咁嘅， 即系正餐我就中意食可能五只鸡嘅几粒烧卖，即系我系一个。完全就是junk food之鬼即是日日都在吃junk food咯。啱啱訪問之前，我就是吃了壽司雞腸粉同埋呢個蜜汁雞翼咯。 哦，咁我知佢住邊啦。 中意食呢啲。咦，我覺得我最近吃過最健康的是我每日朝早自己煎一隻蛋，都是很健康，已經是最健康的了我覺得。冇啊，好唔健康啊！而家突然间要反省一下，觉得自己。我觉得作为我嘅另一半处理我饮食上系非常容易，因为首先我真系好中意食junk food。其实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太容易满足啦。我而家突然间觉得唔可以咁，好少想系夜晚食一餐好 decent 嘅饭啦，已经。反而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向往过啊，不如。几个月咧就去食一餐好 decent 嘅西餐啊，咁样咁，但系唔知自从疫情好多时候都 stay home 咧，就即系自己煮啦，或者有时嗌外卖啦，咁开始我对食嘅要求只有下降咗咯。我觉得世界末日嘅话咧嚟真系嚟到嘅时候咧，我对食我个食欲就应该会减低嘅。咁但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我 Telegram group 咧有啲fans 啦咁样，咁佢哋都知道我最中意食就系 pizza 味嗰只薯片啦，即系上面有少少嗱 pizza 芝士酱嗰只，咁系我最中意食嘅薯片，我会喺世界末日之前买呢一包薯片。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在防空洞那里跟张曼生拗了这么久，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普遍都很平静，唯有继续在这里等时间过啦。但在这里得四埲墙两个人，如果你跟张曼生都不出声，那种静是连对方的吞口水声都听得很清楚，你真的觉得周身不聚财，难道这些就是人家说的幽闭恐惧症？再这样下去你怕你会顶不顺，怎知张曼生比你更快顶不顺啊，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令到他有点躁。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觉得他会因为哪一样东西而跟你闹交呢？ A 去完厕所不冚厕板，你个人这么污糟，未被陨石撞死都已经臭死了。 B 偷食背囊的干粮，明明留回之后用的嘛，你吃鬼晒还不闹你咩？ C 挂住睡觉不理他，哇大佬现在走紧难啊，你还睡得着的，比着我都闹你啦。好啦，去到呢一个情况，两个人喺个防空洞嗰度，即系对咗咁耐，你觉得佢会因为边一样嘢而闹交呢？ 我觉得先 fold 走 C 嗰样嘢， 即系挂住瞓觉唔理， 系啦，即系俾佢会觉得你瞓得着系梗系好过瞓唔着啦，即系储存体力。但系 A 同 B 系好合理嘅事嘅，即系尤其是当你住埋一齐咧 ，A 真系经常出现， 成日唔敢翅膀，你讲你啊， 翅膀。又或者啊，可唔可以瞄准些少呢？ 跟住周围都系又唔自己抹翻。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叫做同居之后经常出现嘅一个难题嚟嘅 摩擦点。B 就即系无端端静鸡鸡咁样食鬼晒佢背囊啲干粮啦。佢做一个咁中意食嘢嘅。 我拣 B 咯，食仲要食晒佢啲芝士味唔系披萨味薯片。 是不是原因是基于刚才他说他很喜欢？ 是啊，他似是喜欢吃零食的人的、即他既然会这么喜欢吃零食，而那个防空洞是只是派药丸的话，那个零食就很紧要了。 你只觉得他涂烂个背囊全部都是那些披萨美食片。 是啦、啊、那我觉得零食咯，我会揀 B 啊。 B, 零食。 我会觉得是。去完廁所唔冚廁板咯，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你掛住瞓覺唔理我，其實唔緊要，你都要瞓覺噶嘛。咁如果你真係瞓得好勁嘅話，我諗我會吵醒佢咯。咁但係我覺得瞓覺係每一個人嘅必需品，所以我唔敢。咁偷食背囊嘅乾糧我冇所謂，因為我覺得我對於食嘅系冇乜所谓嘅，即系你食啦。如果你真系好肚饿，但系我觉得嗰个去完厕所唔冚厕板嗰样嘢系，我觉得系男仔嗰个厕板啦，即系唔系嗰个厕板，即系唔系平时嗰个厕板系掀开咗，即系男仔系会再掀开多一个厕板咁咯。我系好觉得呢一个系有啲棘嘅，因为我试过去朋友嘅 studio 啦，就系冇冚到嗰个厕板咧。咁係真係有好多，我唔知喺大氣電波講，即係會有好多男仔嘅嘢喺嗰度，咁我就會覺得冚咗好啲咯。因為你講到話喺防空洞心理壓力好大啊嘛，即係可能平時都冇嘢，但係心理壓力好大就呢樣嘢會觸發到我咯比較。平時同另一半相處，我覺得我。唔容易真嬲咯，因为其实嬲好攰，讲完之后就我就会好快就觉得好笑翻嗰啲嚟。我觉得会令我嬲嘅系不被理解咯，即系比较情绪上嘅嘢多啲。即系我反而嗰啲生活上嘅细节咧，我觉得我自己都几 take care 到自己。即系你话可能买嘢食啊 ，call 车啊。生活上的我觉得自己搞得掂，我反而是倾诉一件事对方不理解那种我会嬲啲咯，不开心啲咯。我想生活上的细节我会接受不到男朋友太咧啡咯，因为我自己有啲洁癖嘅，例如昨天吃完的外卖就要即日抌，跟住用完的牙线棒要即刻抌咯，咁我会觉得干净都好紧要，咁样。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你同张曼莎喺防空洞拗咗都唔知几耐，好似经历咗一生人咁啊！闹交又闹过，氹又氹过，笑又笑过，喊又喊过，即人生嘅喜怒哀乐都齐晒啊！嗱，话就话结婚嗰阵谂住同佢白头到老啫。但如果一路喺个防空洞嗰度到老，都唔知系开心定系唔开心啦。点知喺呢个时候，一道曙光出现啊！防空洞嗰道门打开咗，一道强光照咗入嚟啊！哇，好残眼啊！你喺朦胧当中见到一个人影行咗入嚟，虽然你唔系好知佢咩样，净系听到佢同你哋讲够钟啦，可以走啦。哇，你即刻松一口气，拖住张曼莎行出去防空洞嗰度。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拧转头望返呢一个防空洞，你哋都觉得好逼真。不愧为呢个末日体验馆，所有嘅设计都好真实。由第一分钟个电话响起开始，就已经好有 feel， 好投入啦。好彩呢一切都唔系真嘅啫。离开咗体验馆，你又松一口气，但系望住身边嘅张曼莎，你见到佢仲震紧，睇嚟佢太投入。心情仲未平复啊！这个时候作为佢嘅另一半，你会讲啲乜嘢安慰佢呢 ？A， 我爱你。哇！呢句自己讲完都打冷震啊。B， 我会陪住你噶。系咯，除咗陪住你，仲有咩可以做啊 ？C， 死我都会保护你噶。 既然佢都未抽离到，你就继续投入翻嗰个角色啦。 三句嘅对白， 原来系假嘅。 同佢讲， 其实系假噶，俾钱啊！我会先放首 A 嘅，即系如果你话系一个叫做灾难完咗嘅一个体验又好，或者真系你当古仔或者电影咁样，其实嗰下讲 I love you， 你系觉得 做乜嘢咧？系咪 做乜嘢咧？我会觉得 B 或者 C 系合理，但系边个位系 touch 啲？即系我会陪住你，定我会死都会保护你，即系都过咗啊！即系嗰下当佢仲惊紧，即系例如我当。我唔好去到咁大啦，即系大家都有经历过，例如我发恶梦，个女仔发恶梦，咁由你喺佢隔篱嗰下，佢扎醒咗，冇嘢冇嘢，陪你陪你陪住。咁B 系最合理嘅嗰、那个角 色，C 就好似吹得太大， 系 发恶梦之后话， 系啦， 死我都会陪 保 护 你 啊咁。 I'm Iron Man 咁样， 就多 好似有啲多咗咯。再答多佢一句，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咁样。我呢一刻会拣 B 先咯。但呢个好影响我呢一刻嘅嗰分数啊，即三分同四分系个合格 分水岭喺嗰度啊，系啊，你而家系攞住三分喺手， 系啊，有冇 tips 啊？ 相信自己啊，我觉得今日， 你有冇觉得今日相信自己嘅时候，我哋已经出茅招出到呢个地步 ，B 毫无怨念，其实我第一眼已经觉得系 B 噶啦， 相信自己啦，拣 B。我会陪住你， 系啊，陪着你走。 首先，我会陪住你系最冇 feel 嘅，陪住冇乜特别咯，唔够深。我系谂紧我爱你同死我都会保护你嗰样嘢，我谂我会拣，我会谂我会拣死我都会保护你咯。因为我觉得死我都会保护你系包含住我爱你喺入面。 呢个人啦、 啊，因为佢死佢。佢宁愿牺牲自己，佢都会保护你。嗰、那个系 more than 爱嘅嘢，中文阅读理解咁样咯。咁所以我就拣呢、這 个。原来我记错答案，俾错 tips。 唔开心，另一半点安慰自己？我觉得其实聆听咯，明白就够咯。唔使，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大家就算有时想倾诉，同朋友倾诉又好，同另一半倾诉又好，其实唔系想人哋俾一个 solution 你啊。你去同佢倾，其实只不过系想有个人同你好似好近咁样去经历一件事，即系陪你去经历多次件事。佢只要明白你嘅心情就足够咯。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即有啲另一半是非常之理性，你同佢讲一啲讲嘅时候，佢就会俾五六七八个 option 死，咁其实都唔差，但有时就会觉得可能聆听已经好足够咁样咯。可以话我系情感多于理性嘅一个系咯嘅另一半嚟嘅，就好情绪 driven 嘅。如果世界末日，男朋友同我讲话，我哋改变唔到嘅。就咁样啦，咁其实我系唔会嬲嘅，因为我觉得确实真系咁啊嘛，世界末日系真系改变唔到咁样咯。 哎哟，答错咗咯， 下次努力啦。 今日几好成绩啊，有三条。 如果唔系你最尾咁样扇咗我一下， 我记错咗， 好嘢死眼仔，养唔熟啊呢啲人。 但我想讲啊， 如果我系台长，我即刻炒咗呢啲人， 呢啲人唔老实， 呢啲人唔老实，系啦，麻烦将佢嘅人工今集俾咗我。 但我想讲，其实你就算 三分 定四分都冇乜意义啦，因为喺你上半个钟头嘅时候，我已经知道今日会揿咩答案出嚟。你听下，究竟对于佢嚟讲几多分先合格啦？ 答啱几多条位置合格？我觉得啊。我觉得要答啱晒先合格，因为我觉得我实在太二估啦，即系听一听完我首新歌都知道 太二估， 我觉得都大概估到我系点咯，所以我就觉得满分就差唔多啦。 唔玩啦，走啊！ 张万山要六条啱晒先至合格，你肥佬都好合理嘅，听下佢有咩想同你讲咧。 我好伤心啊！呢一刻，我觉得我哋以后都唔好再见啦。 定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回应网上流传短片，几名警员在一间游戏机铺外擎枪制服一名男子。发言人说，警方昨晚10:00接报，一名男子持刀进入一间位于佐敦的游戏机铺，情绪激动并且破坏店内设施，警员到场要求疑犯放低武器，但是对方情绪激动同埋拒绝，警员擎胡椒水发射器戒备并且制服疑犯，他涉嫌刑事毁坏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重申警队有严谨的武力使用守则，并且会按需要使用最低所需武力拘捕疑犯。事件之中使用的胡椒水发射器是一种新型低杀伤力武器，胡椒水是一种天然混合物，引起的不适一般大约45分钟就会消失，并且不会对感染者造成永久伤害。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仍然运作，接收需要隔离的人。医管局社区隔离设施主管医生黎正康表示，小童、长者和长期病患等高风险人士将会获安排入住隔离设施邻近医疗站的特别座，以便及早监测患者情况是不是转差。黎正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特别座单位设有无障碍设施和平安中服务，每日有外展医护定时探访高风险患者，現時亦都已經收緊入住隔離設施的條件，如果長期病患情況複雜，近期有較大健康問題，例如中風或者心臟病發，將會轉介至其他醫院隔離。他又說，第五波疫情初期每日有幾百人入住，當時跨部門未建立好好的工作關係，分工不理想，現時已經有默契，如果出現新一波疫情可以很快反應。南韓總統尹錫月與到訪的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兩人之間的首次首腦會談，南韓總統室表示，兩人的小範圍會談已經結束，歷時72分鐘，較原先計劃超出40多分鐘。尹錫月說，貿易與供應鏈轉變為南韓與美國發展盟友關係提供進一步理據，又指韓美需要在電池和半導體領域合作。拜登就说，美韩缔结联盟建基于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共同对北韩构成威慑力，并且透过深化安全联系，保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对中国试图开发东海地区感到失望，形容是不可接受，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申诉。日本外務省昨日表示，中國開始在東海中間線中方一側進行建築工程，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失败会。 仲话自己易估到啊。 是啦。他好像是第一个话要全部啱晒嘅。 这个世界得一个人估到呀。他家姐啊。我包保啊。 我哋家姐玩啊。 找他男朋友啊。找他老豆嚟啊。都一定估唔中啊！ 佢一定有一条错，佢会觉得揀自己 系啊， 一定系救我嘅个女咁锡我，一定救我啫咁啊！ 随时揾佢家姐嚟啊，孖生家姐啊， 张万枝啊， 都未必中啊！女人，佢知唔知自己衰咩啊？就是对自己太有自信啊，唔系系对我太有信心啊！ 对自己太唔了解啦，嗰只易估啊！ 唔系咁易噶，下次调翻转俾佢玩啦。然后佢错晒，我再讲多句。其实我好易估啫，你就明即系，唉，平时你都冇几可见我咁嬲，即系平时输咪输咯。佢补嗰句，其实我好易估啫，我就即刻 岂有此理， 嬲啊！听下今日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拣一副咧适合自己嘅眼镜。嗱，讲翻转头，眼镜呢样嘢就唔系话近视先可以戴嘅。曾经啊，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啦，就系、是、戴眼镜戴嗰啲咧，即系冇镜片或者平光镜，即系冇度数嗰啲咧，都系攞嚟衬衫啊、衬造型咧嘅一个工具嚟嘅。之但系眼镜呢样嘢，我由六岁开始戴，戴到而家已经26年啦，应该有。真系心得唔敢讲，但我净系知道戴啲咩眼镜上自己块面度咧，系会令到自己更加丑嘅啫。眼镜系一个要谂噶啦，太阳眼镜都系嘅，成日都话戴咗太阳眼镜遮咗对眼咧，留意一个人个样少咗一个五官之后系容易好睇啲嘅。但系太阳眼镜都好睇款嘅，一个唔觉意戴得差嘅话咧，分分钟衰过你唔戴。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揀一副適合自己的眼鏡或者是太陽眼鏡，夏天到了想扮型都要留意。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報告完畢。 你是六歲開始是 戴眼鏡升小一， 是什么眼镜啊？ 金丝、 哦。我以为有色眼镜看这个世界。 大个就开始就有色了。四个是戴金丝眼镜，即是那条边是右右 边。 是米奇老鼠，所以为什么我曾经叫 Mickey 就是这样。那副东西我还有留在这里，我每一副眼镜都留在这里。 我弟弟又有一副、哦、是哆啦 A 梦、哦。 又不见他叫自己叫哆啦 A 梦。 我每个细路仔如果细个戴眼镜都是金丝眼镜，然后在个边边位有个卡通公仔嘅， 然后笑起上嚟甩咗只眼。 因为我即小弟咧托赖啊，去到而家咧都未算有一个要戴眼镜嘅近视嘅或者散光。 你几多度啊？其实 我谂三四十嗰啲点都有噶啦。其实我估啦，我唔知道，我冇验过啦。 即你起码睇嘢唔会有啲盲。 系啦，即例如我而家坐呢个位置，望出去我哋直播室出边个走廊嗰张 poster， 国剧830。公分，2022年4月10日起，逢星期六日11点，朝头早11点至12点半 PM。 你都睇得好清楚、哦。 一年两集，港台电视31，你睇系咪？嗱，公分2022年4月10日起。 sorry， 我蒙啦已经。 哦，我睇。你试下，你试下攞手机 zoom 埋去睇咪得咯。 哦。 系啊，你试一试嚟而家 zoom 啊。嗱，费事我作弊啊。嗱，我哋而家以录音时间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poster 作例子啊，系咪4月10日啊？ 4月10日系 星期六日， 系 11点至12点半，35分， 系啊，啱啊， 一年两集， 系 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咯，我戴眼镜都睇唔到啊，你 所以小弟托赖地系嗰个近视或者散光系 OK， 即系唔系太严重啦。我谂可能即系三四十度点都有噶啦。咁啊，但系人生咧，如果话认真嘅眼镜，即系买翻嚟，我有记忆以嚟咧，系大概有四副嘅。 四副眼镜，因为 四副眼镜，第一副啊，系出现喺啊中学嘅四年级， 中四 嘅时候， 话说 Google 是唔系冇错啦，冇错，答得非常之好。咁啊，话说嗰阵时中四嘅时候要上呢个嘅 chemistry， 即系呢个嘅化学科啦。咁啊，嗰阵时开始就要戴呢个 safety goggles， 即系嗰啲护目镜啦。咁啊，本身咧系去五金铺咧。唔系，应该话最早学校系有提供一个 goggles 嘅，通常喺实验室门口角落头或者实验室门口隔篱，有个箱，然后摆咗好多唔同嘅 goggles 嘅，系咪先？咁然后本身谂住用学校嗰啲嘅，即系费事买啦。 点知 哇，真系好臭啊！摆咗唔知几多年，哇，真系好臭啊！咁跟住之后，阿瑞话，其实真系建议你自己买一副嘅，即系始终对眼睛都系一个叫做近嘅一个即系 用具啦， 系啦，咁个人卫生嘅问题都建议我哋自己买嘅。咁如果有戴眼镜嘅同学就可以唔使，因为我哋始终都有啲比较安全，即系中学嗰啲实验都系啲安全嘅实验啦。你有戴眼镜就唔使啦。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就戴翻副 goggles 咁样啦。咁本身叫我哋去五金铺买嘅，其实廿蚊有一副嗰啲即系 safety goggles 噶啦。咁但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个质地问题定系点咧，佢嗰啲好易花，我用咗大概半年唔够，佢已经花到咧，即系啲刮痕，你知道我哋粗用噶啦，廿蚊啲刮痕系刮到，其实我唔系好睇到个实验做紧啲咩嘅，或者你会觉得自己有一啲飞蚊症啊嗰啲嘢啦。咁所以咧，我就去咗买一副嘅平光镜，我就去咗腰记嗰度买咗副平光镜，所以小弟啊系平光镜嘅最早嘅潮流带领者。你话平唔平咧？其实唔系好贵嘅啫，如果冇记错，好似79蚊一副。 哦，系咩？原来 系啦，其实唔系特别贵嘅。咁咧，我就买一副啊。嗰时兴粗框，我哋中学嘅年代。 系啊， 系啦。首先学校系唔俾戴 有颜 有颜色嘅粗框，你得两款颜色可以戴啫，黑色同埋深蓝色。系啦，嗰种深蓝系你要深到其实同黑 色冇分别噶啦。你先戴白色嗰啲俾人闹啊。 咁但系由于啊，小弟净系喺呢个实验室入边戴，所以咩颜色都可以。我戴咗副粗框。 咩色啊？ 喺腰记买鲜红色，哇！鲜红到啊，好似我哋而家咪头呢个写住咪温嘅嗰种红色啊，鲜红色，大大副遮住块面啊！阿Sir问点解买呢副？哦，镜片大底买啲，同埋好似遮住块面多啲部分，其实系谂住潮啲，所以嗰时小弟系有一副咧鲜红色嘅平光镜嘅，而家都仲喺屋企噶。 哦，即系冇谂到， 因为咁啱唔知点解屋企有好多眼镜盒喺度啦。跟住之后有一个嘅眼镜盒系鲜红色噶，啱啱好衬晒，所以就长期摆咗喺书柜嗰度。咁呢个人生第一副嘅眼镜啦。第二副咧系嗰阵时买咗一副，唔系，咁我五副眼镜。总之我有跟住呢三副咧，都系一啲运动眼镜嚟嘅， 踩单车用嘅。 踩单车用嗰阵时买咗一副咧，系嗰阵时唔知去梅窝经过一间。聲稱是運動鋪，但不知道跟雜貨店沒什麼分別的運動鋪的雜貨店啦，買了一副單車眼鏡，它那一頭還有牌子，個牌子看起來都還挺貴的，即我認得是牌子東西來的。現在小時候想回，或者應該說現在大個想回，小時候應該是不懂嘢，因為它是翻版的，因為沒有理由買那麼便宜。所以那副平光鏡，為什麼那時候買了一副平光鏡呢？是不是平光镜，运动的太阳眼镜， 即是它的面嗰阵色已经是 嗰 种 有阵 coating 的感觉嚟嘅。咁啊，嗰时买系因为踩单车，有时咧嗰时开始学人踩马路咧，啲沙石会飞落只眼度，系有试过争啲炒车嘅，所以担心之后咧就转咗戴有副平光镜或者运动眼镜，就等啲沙石唔会撞落只眼嗰度，咁就可以相对地安全啲啦。咁但系嗰副眼镜撇除佢系咪翻版又好啦，咁但系后屘冇用嘅原因系因为小弟通常都是踩夜晚，咁所以踩夜晚咧，嗰副太阳眼镜咧就会令到我去判断路面出现少少嘅困难啦，系啦，因为你始终佢再 tune 暗咗，再黑啲嘅色，咁所以嗰副眼镜我就买咗翻嚟之后，其实冇用过嘅，咁变咗咧，再后屘咧就真系去一啲单车铺嗰度买咗一副透明嘅 運動眼鏡，咁就放夜晚踩馬路嘅時候就用嘅。咁、哦、但係再後尾啲就真係始終唔係戴慣眼鏡咧，都係擺咗喺度嘅咁樣。咁又再有一副嘅運動眼鏡就係早兩年，2020年啊，定唔知2019年嘅時候，嗰陣時同契女行街啊，跟住之後嗰陣時同佢行過商場嘅時候咧，呢個嘅太陽眼鏡買一送一啦。 佢系一副， 系啦，咁啊，佢话哎啦，得，佢话要买啊，买，咁买一送一啦，佢话咁我一副契爷一副好唔好啊？佢话好，咁你帮契爷拣啦，咁佢就帮我拣咗副黄色嘅，但实在我而家开始年纪大啦，我唔系好戴到嗰啲 咁鲜艳 颜色 嗰啲， 鲜艳颜色，所以我亦都冇戴过，再加上其实真系冇咩几可要运动，即系嗰啲咧，其实可能系俾你可能系。蛙艇啊， 出海嗰啲 嘅，出海，因为佢有埋 Polaroid 啊， 哦、 即系嗰啲叫偏光镜嘅 即 系 有太阳嘅时候，嗰啲就可以帮到手。 系啦，咁佢个我嗰阵时读书有读过嘅，佢其实系等你水面嗰啲折射唔会伤害到你嘅眼睛咁样。咁所以其实佢系在佢真系贵嘅眼镜，有埋 Polaroid， 佢真系有送咗塊嘢俾你去睇，證實佢有偏光嘅效果咁樣。咁、所以嗰副眼鏡其實咁當然因為契女送我一直擺咗屋企都冇咩點用過咁樣啦。 契女唔開心啊，你係 啦，佢嗰副都唔知抌咗去邊啦，唔好講呢啲嘢。咁跟住之後最尾嗰副咧就係早一年定兩年前買嘅嗰副 防藍光 嗰副眼鏡啦。咁啊嗰副就係金絲眼鏡嚟嘅，嗰副又係陪契女去買眼鏡嘅時候自己配嘅，即係佢開始讀書嘅時候要戴眼鏡啦。咁我就見到，咦，450蚊有一副，即係已經唔係 tailor made 嗰種，即係佢一盒盒擺喺度賣嗰啲。咁我就問售貨員，減唔知幾多度數同減呢個度數個分別咩？哦，佢話佢就係類藍光類幾多嘅。 哦 ，OK， 係。 咁我話咁個分別係咩？佢話咁個分別就係嗰副眼鏡嘅鏡片究竟佢係透啲啊，定係佢會有一種偏黃嘅感覺喺入邊嘅。咁我聽到揀咗偏黃啲，因為佢相對地累得好啲啦。佢即係個售貨員係咁講啦。咁啊，主要都係喺因為嗰陣時又開始寫稿啊，又開始用電腦 mixing 啊，好多嘢 kitty quala 長期用對電腦，就開始戴嗰副藍光鏡嘅。咁但係而家亦都冇戴到啦。 所以前 我 谂 系试一两个月有戴一次，就系嗰排太攰，个人只眼攰嘅时候就会戴嘅。但呢排可能相对地休息多啲，又唔使戴或者剩咁，所以其实我就呢几副眼镜就变成我暂时手头上有嗰几副咯。因为有谂过买一副咧，嗰啲叫 Ray-Ban 眼镜啊， 哇！ 即系嗰啲飞机师咧， 嗰啲好虾人戴啊，嗰啲 副嗰啲咩啊？天气不似预期，但要就系啦。 哇！大副镜片嗰啲嚟噶嘛？佢通常嗰啲黑色。 因为我有段时间觉得戴眼镜嘅人系靓仔噶，即系嗰种金丝眼镜，即系林家谦嗰种斯文、哦、文青。你谂下呢几年兴文青，即系小弟啊，虽然战欲还生，但话晒都饱读圣贤之书。其实 你都个读书人啦、 啊，都可以做一个文青啊，系咪先？就系争咁副眼镜，争咁个样，系争咁个身材啫。身材同样冇得救啊，眼镜有得救嘛。咁、 啊、 所以就买咗嗰副金丝嘅蓝光眼镜，但系出到嚟 真系唔好啦， 得两只字，保期嘅新歌猥琐， 同埋你有啲滑稽咯。我见到你戴嘅时候。因为你头先讲你嗰啲唔即系你叫做唔同代数啊，称之为喺你身上出现嘅眼镜系啲即功能性比较强啊。咁我呢啲冇噶，我全部都一定系近视眼镜咧，所以我每次换眼镜我都要从个款式入手。头先讲细细个一开始嗰副金丝米奇老鼠眼镜，谂起都想笑啦呢副。跟住后屘咧，去到中学，你头先讲得好啱啦，咪兴嗰啲粗框黑色眼镜嘅，我系有买 的。我想睇相咯。 好奇怪嘅，嗰种粗框系，因为我以前系好黑黑实实嗰啲嚟噶嘛，跟住戴咗嗰啲粗框眼镜，系个人再黑啲啊， 系 望落去，同埋好，因为我条眉咧，我唔知我呢啲算唔算粗啦，总之你成块面咧就好黑啊，会显得，咁所以嗰时睇已经系觉得好唔惯，所以粗框眼镜我试过戴咗一副啊，同埋嗰时嗰条边咧仲要系。深黑色，跟住仲要令面嗰啲咁样嗰啲咧，胶做嗰啲咧，其实好兴啊嘛。咁我嗰时戴过一副之后，我就冇再用呢个款啦。跟住咧，有一期又兴边啲咧？你而家眼镜片咧，咪成个眼镜框包住嘅。有一期兴嗰啲咧，系得半个眼镜框 嘅就、哦、下半段嘅眼鏡片係冇嘢噶嘛，好似硬係好似好斯文咁樣嗰啲咧，即係你當係妙手仁心啊、情志美帶嗰啲睇出嚟好似醫生啊嗰啲專業人士嗰啲 feel， 我都係有戴過嗰啲嘅。 嗯， 但係嗰時我戴嘅時候，嗰、那個髮型係你有見過細個個頭爆開曬嗰個咧、 哦，所以其實係要髮型襯你嘅面型，面型襯你嘅身形，再襯翻落你副眼鏡嘅，係成、啊、個 package 嚟嘅、 啊。 所以我以為自己可以做文青，好似林家謙咁，其實唔得嘅，因為我身形同埋個咩係搭救唔到嘅。所以其實我啲眼鏡你好少見我戴出街嘅。 係啊，我想象 想象唔到，長頭髮一個麻甩佬戴金絲眼鏡。是什麼玩法呢？ 奸角啦，通常 是。 是啊。那些很奸的那些穿著西裝。穿 著你嘻嘻嘻嘻嘻。 四個字衣冠禽獸那些樣子。咁所以眼鏡我到現在都找不到。現在我揀這一款呢就是抄一個明星我曾經很仰慕的。余文樂。 哦。 余文樂他那套是什麼春嬌與志明。 哦。 他叫張志明戴個眼鏡你覺得他是 有型的嘛。 是 是是。即他又不是文青那款的。你覺得他是那些设计师嗰时类似做嗰啲， 系、oh, 啦、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你嗰啲出咗嚟做嘢有成熟稳重嘅味道，戴咗副眼镜，咁我嗰期唔知点解觉得自己个样有啲似佢啦，唔知哪儿来嘅自信，觉得嗯我都有啲似余文乐啊，应该咁，咁余文乐 你似余文咧，唔似余文乐，因为你黑黑实实似出海捕鱼嘅人， 你食澳门 嗰啲辛苦工作嘅劳动阶层。 所以我好順理成章咧，嗰時真係按住佢戴嗰副眼鏡嚟揾嘅。我有揾過佢。 你冇揾過類似楊千嬅咁嘅女仔？ 冇冇，太成熟啦。 係， 唔知我啲弟弟，好似之前揾過咧，余文樂自己牌子出嗰啲眼鏡。 哦，係啊。 咁你心諗實冇食，佢成日戴自己嗰啲啦，咁樣唔知二三千蚊啊。 哇，咁但係唔係喎？總之一個價錢差唔多，咪二三千蚊啊。 如果我戴嗰啲咧，挨近。即如果因为我而家最贵系个镜片，如果假嘅话一千蚊内嘅啫， 哦， 平啊！因为以前咧细个读书嘅时候，咪会成日踢波嘅， 系 咁老师有讲嘅，因为你除咗副眼镜啦，咁我咩都睇唔到，因为咧就要戴啲好核突嗰啲，后面咪有条带包住嘅， 哦，系系系， 好核突噶嘛， 所以好多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啦，即以前中学嘅时候戴眼镜，佢系未揾到一个啱自己嘅眼镜款啦。咁令到佢件事变到好鼠乜㗎嘛。 係啊。 咁所以去到大学嘅时候开始懂得化妆再加上转隐形眼镜之后呢。 变咗第二个人啊。 喂。 正咗啊。 都 OK 喎。係 啊。 唔好用个正字啦。啊、OK 咗啦。 OK 咗啊。 即係例如我哋嘅监制啊。蔡敬文小姐咁样。 又要攞返嗰个原力嗰个 系啦、啊。平时戴眼镜。简直系啊。 言良淑德。 哎讲得非常之好。冇戴眼镜。 散镜 不得了啊！ 系啊， 系咪先？ 加埋件背心，篮球背心 系啦。所以我话有眼镜同冇眼镜系争好远。女士都系咁，男士一样。但系得一个人，我觉得你攞咗余文乐做例子，喺我立场啊，得一个人啊，系戴眼镜，我觉得戴到有嗰种味道，同埋我觉得戴得好睇嘅人，你觉得边个？ 苏永康 唔系。佢都靚嘅，但係冇嗰種冇嗰種 iconic 感覺啊！ 因為蘇永康 即係阿公咧，阿公係成件事都好靚啊！佢唔會 focus 喺佢副眼鏡，即係佢著住西裝啊，嗰啲全部靚。但有個人，我係覺得佢係眼鏡襯佢咧，佢唔可以唔戴眼鏡噶。估到啦， 佢係襯戴眼鏡， 佢係襯戴眼鏡，就要襯啊，戴嗰啲啊會起霧嘅眼鏡。喂，祝佢新婚快乐啊！ 他慷慨赐予希望，捐出我心肝，继续盲目奉献又何妨？他空隙得到了倚傍，我亦能讨光。为表面和睦状况而开朗，其实我怕投降，如揭破感情实况，感觉太不爽。出过一 是我的错。他应该比我更失望，更动摇不安，为孤独前系着我才不放。付出过有几多？原来他。